北京时间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这个呢，病毒已经开始这个让我的声音已经没有高音了哈，但是呢，这个热情跟兴奋度还是不减的，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芒果台的歌手呢，在这个周末席卷了很多的这个荧屏哈，其中呢，有一个歌手呢，是让人肯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又陌生又熟悉。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李晓东。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有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这个人是谁呢？从来没有听过。那么这事儿呢也不怪大家，因为他之前呢用过一个大家可能更为陌生的名字，叫做李丰毅哈。那么这个名字呢真的是不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说他熟悉呢，就是因为李丰毅这个名字是他最近几年才改的，他本名叫李晓东，而他呢也是校园民谣第二张专辑和3当中的主力唱将。不过呢，在1995年之后，这个人就渐渐地退居幕后，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了。唯一可能大家知道的就是，他是担任了谭维维一张专辑的制作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歌坛新云录的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李晓东。那么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三种：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香云录。 兄弟，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宿舍里的录音机也频频放的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也像往日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现在 一首相当有年代感的歌曲《冬季校园》来自李晓东。那么他呢，在2010年的时候改了一下名字，叫做李丰毅。有意思是，向天跟我们的编辑在沟通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直接把他说法呢叫做，这个李晓东原名叫做这个李易峰。我说啊，李易峰怎么都出来了哈？他对于自己的名字是这么解释，他说丰毅呢是我的字，只是效法古人，过去呢国人多有名有字，比如说关羽字云长，古代人呢40岁之后就多以字行，我刚好那时候练习书法，就选了丰毅二字作为自己的字号。当年呢这个冬季校园可以说刚刚发行的时候是超级超级的火，不亚于我们现在的李易峰啊。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呢，歌词写得很美好，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样安详宁静，也像往日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只是没人来唱往日的歌。这段呢给很多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尤其是一些这个岁数比较大的朋友哈。这首歌的原唱呢就是李晓东，出自校园民谣第二章。如今呢在网上搜他的名字，大部分网站就是对于他的介绍只是校园民谣歌手，但是这个称谓呢真是一个当年始料未及，现在呢也并不是津津乐道的一个称呼。那么这些事儿呢都要从1994年来说起。当时呢校园民谣第一张专辑大卖之后，老狼高晓松是吧，这些大家都知道了，迅速走红，其他的这些效仿者呢也是纷纷出炉，作为校园民谣这个 IP 的所有者。那么当时的大地唱片呢继续推出了校园民谣的第二张专辑，那么专辑当中的主要歌手就变成了李晓东。那么他呢就唱了刚才我们这个听到的冬季校园，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比如说老屋、没有想法，还有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四首歌曲。但是其实呢李晓东和高晓松那么不一样，他并没有那样的校园记忆，对于校园的浪漫也没有感同身受，甚至呢出这张专辑的时候他都不认识高晓松，只不过是公司安排可能就是去唱了而已。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由李晓东演唱的另外一首歌《老屋》。 复杂的人生我真不在意，老屋的故事我想再讲一次，不知那面墙壁我曾换了一个星期，而今我却要离开这里。他们说这是一套陈旧的房子，门处有一座新家等着你搬进去，我摸摸自己终于忍不住的泪水，不在乎他们的眼睛充满惊奇。哦，我的老屋，我的回忆，我初恋的情人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我的欢笑，我的伤心，在这里出现又在这里忘记。全不在意老屋的故事，我想再讲一次，不知那面墙壁我曾画了一个星期，而今我却要离开这里。他们说这是一套陈旧的房子，远处有一座新家等着你搬进去，我摸摸自己终于忍不住的泪水，不在乎他们的眼睛充满惊奇。哦，我的老屋， 我的回忆。我初恋的情人，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我的欢笑，我的伤心，在这里出现，又在这里忘记。到处有我的影子的老屋，我摔倒过的地板，依靠过的墙壁，如今他们将被渐渐拆去。等待有所新的房子，等待有所新的房子建在这里。到处有我的影子的老屋，我摔倒过的地板，依靠过的墙壁，如今他们将被渐渐拆去。等待有所新的房子，等待有所新的房子建在这里。 老屋来自李晓东哈，这个记得当时这个前两天看歌手的时候呢，我就怎么看李晓东怎么觉得这人，哎，怎么那么熟呢？然后后来呢，突然就有了答案，就觉得他这个跟蔡康永以及黄大炜唱的特别像。蔡康永大家都知道哈，黄大炜就是唱那个你把我灌醉，就那个，我相信应该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觉得吧。好，我们说回这个李晓东的这个话题哈，我在网上呢发现了一段非常好的一个留言，我呢就把它给摘过来了。作者呢是你将相思赋予谁，他说后来这首歌躺在我的歌单里很多年，手机来来回回换，这首歌呢一直都在。坦白说，李晓东开口的那一句真的算不上惊艳，就像在巷子口遇到一个晒太阳的老人，他的皱纹像他的年龄一样隐去了太多匆匆的岁月，歌曲慢慢的铺开，他的故事也就慢慢的讲起来，听上去没有什么波澜，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他在追忆自己的年少遗憾。他问你都如何回忆我，平静的像在自语，而我的眼泪竟然也悄悄的滑到了嘴角。他叹了一口气，目光落在向尾下沉的夕阳里，如果我们当时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他轻轻地唱了这一句，眼泪也悄悄地滑了出来，他的双肩开始颤抖，眼泪也越发的汹涌，就像是一个丢了心爱玩具的孩子那么的委屈。我问他你在哭什么，他看向我年轻的脸庞，却又像在看着年轻的自己，他的眼神里有追忆，有无奈，有怀念，有悔悟。他沙哑的声音抖得很厉害，他说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而我懂得这样的迟到。 忘掉一切，我的心好像远飞，想飞的心却没有那片天空，所有的梦想在风中渐渐远去，所有的过去和你已遥不可及。忘掉一些该忘记的事，再多给一些那空白已久的心里，新的心情，新的路，再离开你，旧的自己，旧的梦，让它 我的心好像远飞，想飞的心却没有那片天空，所有的梦想在风中渐渐远去，所有的过去和你已遥不可及。再多给一些那空白已久的心灵，新的心情，新的路，再离开你，旧的自己，旧的梦，让它过去。 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状态的好歌会说话。那么今天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歌手李晓东。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呢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们了。刚才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李晓东的一首歌《远飞的心》哈。其实呢，这个晓东跟晓松两个人是同岁的，但是呢，同龄人刚刚辞别校园的时候呢，晓东老师已经做了5-6年的职业歌手了。高中毕业后呢，他没有上大学，短暂的从事过好多职业，比如说厨师啊、服务员啊等等这样的工作。那么在从事了几个月这样的职业之后呢，李晓东转行做起了歌手。但是呢，他并没有专业学习音乐的经历，仅仅凭着自己对于吉他、对于流行乐的喜爱，加上自己有一副好嗓子啊，但是呢还是在内地的流行乐几乎谈不上市场和行业的年代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可能一些40多岁的大叔大婶听过他的星座系列专辑啊，里面都是翻唱，比如说张三的歌《远飞的心》等等等等。据说呢，当时有一个小的音像公司老板特别喜欢港台歌曲，就找他呢录了几首。后来呢，音像公司的老板把他的歌给发行了出去哈。后来随着专辑大卖呢，晓东也就正式成为了地道的流行歌手。好吧，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要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听一下这张专辑当中李晓东翻唱的歌曲张三的歌。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那么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我们会放送出啊这个我们的听众来给我们翻唱的自己的大作。当然了，我们也是再次向各位广发英雄帖啊，欢迎各位把自己的翻唱作品成品的音频或者说是链接发给我们，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

说不清，遥遥的梦想，远远的人，遥遥远远我们的笑脸。我们年少时不经心许下的愿，在脾气时依然是多温暖，也曾约定彼此间常见面，相见时已多年，缠的心情短的命，长长短短谁也说不清，遥遥的梦想，远远的人，遥遥远远我们的笑脸。 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来自李晓东，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状态陪伴各位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歌手李晓东的故事。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洛林呢，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啊，星座呀，我也有，青涩的年纪听着青涩的歌声，那个年代的一幕幕又重回到脑海了耶。玄杰给我们留言说，李晓东在唱着自己的故事，懂的人懂，不懂的人也会不懂，这是一首用阅历堆积出来的人生改编。默默陛下说了，这不是一个被名次限制的歌手，被李晓东老师后来真的感动到，真的能走到我的心里去。家庭妇女给我留言说，刚才强迫来蹭饭的老公朋友和老公听了一遍歌手，你们绝对猜不到他们的评判标准，他们觉得除了 JJ 就是李晓东的后来最好，虽然说他们听不懂歌词，但是能听出他对于生活的无奈和挣扎，最差的就是张韶涵，水平很适合 shopping mall。 他们说德国的 rap 就很惨不忍睹，Guy 呢让他们觉得德国还没那么差，得出结论是中文和德文都不适合说唱，汪峰的音乐让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各种口水拼凑哈。好吧，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水宫绯闻他说，这一季歌手有点一言难尽，但是还是很喜欢李晓东的后来，还有 JCJ 的 Domino 以及汪峰的无处安放离。刚才我们提到了一张老的专辑，就是星座系列哈。那么它呢，给李晓东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能够让它持久的红下去。20世纪80年代是新事物层出不穷的一个年代，也是速生速朽的时代。当时呢，歌坛还没有成熟的这样的行业机制，也没有专业的制作团队和经纪公司，很多新歌手崭露头角，但是呢又像流星一样瘦迅速消失了。那时候呢，李晓东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而且不仅如此，他还被骗过，被这个当时呢就是还是星座这张专辑发行之后，音像公司老板说他卖出去100多万盒。但过了10多年后，李晓东见到了当初负责发行这张专辑的刘伟仁，才知道光是星座依旧卖了300多万。不过呢，那时候李晓东也看开了，也没追究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酬劳了。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位我们的听众发来的歌曲，他呢是叫做林之一，翻唱的这个歌名呢叫做我要你，它是来自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这歌呢虽然不长，但是呢相当的抓人，一起来分享吧。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昨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太寂寥。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没你的衣裳，没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世界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林之一给我们发来的自己的翻唱作品《我要你》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真的是被你的声音给撩倒了哈。阿宽给我们留言说，李晓东后来 live 版特别喜欢，这首歌里的沧桑有哪些呢？年少成名的浮躁，中年没落的失落，以及老来得子的珍惜，不能够陪伴孩子长大，但却充满了爱，一首后来，一曲人生。CCCC AWAYC 他说，李晓东的后来，第一次在家里用手机听哭了，第二次听呢在办公室里默默地擦眼泪。这首歌无论是歌手还是路人唱过的千千万万，自己唱或者是听别人唱都没有这个版本带给我的感触深。真正打动我的不是技巧，不是歌曲编排，不是浮于歌曲之上的修饰，就是一颗真诚的心。我听到的是一个人娓娓道来讲述他的故事。在我看来，一首歌好不好听取决于能否感动人，是否真实。柠檬留恋柠檬心他说，说实话，看了这一季歌手人我都喜欢，但是我听李晓东唱后来还是哭了，哎，老了老了。小西亚金给我们留言说，陌生的李晓东，希望音乐让我们熟悉起来，我要去听李晓东的后来。可能就会说了，听民谣老炮的音乐，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好吧，继续我们来分享李晓东的作品，一起来听一听早年他和丁薇一起演绎的《青春同路人》。 心在同一个夜。 密的树林， 点亮那来来去去年轻的眼神， 轻轻的岁月里圆缺阴晴， 风和雨笑和泪融进我 青春同路人，来自李晓东和丁薇哈。这个王雅晴997给我们留言说，我听了歌手李晓东版本的后来，我想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一句自己最爱的一句歌词，或者自己觉得属于自己的那一句。而我依然喜欢那一句，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每次听到这句心里还是有很多感触和泪点。而我的空间里有一篇日志，就是后来的歌词。我依然还清晰地记得之前刘若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这首歌时的眼泪，那种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坎坷后的哽咽。我想这就是回忆的力量，有些道理永远都是后来才明白，而有些人也是后来才知道错过就不在。而李晓东的后来，我认为唱的是岁月的蹉跎，唱的是悔不当初，唱的是没掉下眼泪，真好。金可度给我们留言说，李晓东版本的后来像一个鬓角微霜的老年人，略带悔恨的回望，因为阅历到位了，看得足够透，所以说拿出来的感情虽然说很破败，但是呢却又是最质朴的。物是人非的荒凉感密密麻麻坠在歌声里，有一种特残酷的真实感，所以也才最打动人。红3922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上周歌手开播了，他的歌还不错，貌似是一个歌龄很长的歌手，他的校园民谣想当年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那后来怎么就从歌坛上消失了呢？蓝妞说，在歌手的舞台上，他唱的后来抓住了我的心，一头白发，简单的白衬衫和唱到湿润的眼眸，没有太多动作修饰的台风，只是安静的唱歌。我听到这首歌最好的诠释，想起当年打动我的冬季校园，那一年的我们和风一哥一样风华正茂，别人唱的是歌曲，而他唱的却是生活。北京户口的北漂他说，李晓东是不是之前谭维维的音乐制作人呢？据说去参加歌手了。对呀，就是他。 快乐英雄来自李晓东，继续来分享他的歌。刘刘刘广大，他说喜欢李晓东，人总要在事件或者时间的沉淀当中找到真正的自我。自己做过很多现在回忆起来无比困扰的决定，只希望我们都能够心存感恩之心，心存善意之心。 把这城市嫁给 快乐英雄来自李晓东。那么在这首歌发行之后呢，李晓东作为歌手可以说是发展的并不顺利。1997年呢，他离开了大地音乐，转向了幕后制作，比如说帮朋友做乐队啊，为其他歌手担任制作人等等。比如说歌手谭维维的专辑三，还有乌龟的阿基里斯都是由李晓东担任的监制。那么之前呢，歌手节目组公布首发名单之后，看到李晓东居然在其中，谭维维还在微博上感慨，他说那天呢，风音哥给我打电话说到得到了歌手节目组的邀请，当时我就热泪盈眶了，只记得特别特别的激动，激动的声音都提高了8度，我只能隔着手机和遥远的距离也能听出他语言当中的兴奋和喜悦，真心希望他尽情的去享受这个舞台吧。好吧，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就为大家带来的是谭维维的《我是怎么了》，由李晓东监制。那么再次做一个小小的预告，今天晚上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星球大战》系列的收官之作啊，第7部《原力觉醒》，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陪伴。那咱们呢，明儿个见，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